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来自埃及、冈比亚、肯尼亚、南苏丹等20个非洲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一行参访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就融合创新、合作共赢等话题与电台同行进行了深度交流，请听报道。 在电台直播区，非洲媒体记者们仔细了解了北京电台的发展情况，并纷纷在直播台前拍照，体验电台 DJ 的感觉。来自尼日利亚《今日报》的埃鲁索基对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尤为感兴趣。 这里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是一流的，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广播节目已经不再只能是听，有些节目实现了全天候可视化，大部分则都与移动互联网紧密结合，推出新的应用和终端。我觉得北京电台在媒体融合方面做得特别好。 北京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向来宾们介绍了电台的新媒体发展、海外合作以及内容生产等方面的相关情况。纳米比亚国家电视台记者滕佳在随后的采访中表达了迫切希望与北京电台建立合作的想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听众变得无国界，中国听众想知道非洲发生的事情，而非洲民众也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如果能建立媒体合作，实现内容资源互换，将会让双方民众更加了解彼此，增进友谊。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高文奇表示，此次交流活动意义重大。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不论是北京的媒体还是我们非洲的媒体，在两国民意相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希望就是能够多讲一些这个中非交流的故事。第二嘛，就是在媒体合作方面，放心，我们在媒体交流方面，包括人员的交流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进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28号开始，导演李六乙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并连演8场。今晚这部剧的主创李六乙、濮存昕、胡军等将举办《我们的哈姆雷特》活动，活动包括演员展示、嘉宾畅谈、经典回顾和探访互动等环节。昨天，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将已经开展了5个月的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推向高潮。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内，3000名观众观看了来自全国各地31个精彩的广场舞节目表演。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由伊莱·罗斯执导、杰克·布莱克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电影《滴答屋》今天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在京举行首映礼。这部电影改编自约翰·贝拉斯的同名哥特风格恐怖小说，讲述了20世纪中期孤儿搬去和叔叔一起居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却意外开启了奇幻世界大门的故事。将于明天上映的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近日举办艺术交流沙龙，影片监制及编剧文俊亮相，与影迷畅谈了电影台前幕后的趣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了。哎呀，周四呢，大家之前知道我们会聊一些美食的话题，当然了，也会聊一些这是福利的话题。所以今天又有人给我们带福利来了，哎，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啊，要用一整期时间来讲完这位福利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四八快庄的博献利博总，欢迎博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博总也是酝酿了一段时间哦。 最近呢，我们实际金九银十嘛，四八快庄呢，我们的发展的这个全国的布局也在紧张的在做。一是我们新增加了全国的3个门店吧，现在我们全国是有5个省，8个店，啊，像咱们北京呢是有3个店。那酝酿的第二个事儿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我们的朝阳店，还有就是我们北京的那个海淀的店，增光路店，在10月中旬也是正式开业。 在博总消失的2周时间里边，干了很多的事儿，就又把我们的这个四八快庄的版图向北京以外的地方去扩充了。 对，我们的上海店呢应该是在这个月的就正式可以试营业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因为之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记得还有听众问过我说，他在重庆的朋友看到了四八快庄，问是不是真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说是真的，是真的，是怎么着，没有想到在北京以外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品牌。所以现在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是5个省，是北京， 对，北京、天津、 重庆、 上海、河北、 重庆啊、天津啊，你看这样都是一些很好的地方， 对，都是直辖市吧， 有吃的有玩的是吧。当然大家在那儿呢也都是那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也会有要旧房翻新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四八开到那边会很受欢迎。好了，刚才说了很久的要送福利，我要打断一下博总，先送一波福利。大家记住一个电话，4006658848，这是我们四八快庄的全国的客服电话。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现在的版图呢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八快庄，但是今天呢听到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的朋友，您拨打4006658848，可以前30位听众获得一份属于我们乐享生活听众的福利，就是一份免费的到店礼，只要本周日 本周日抵达我们的丰台店，应该就可以领取了。那具体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居家用的工具箱一套，价值100块钱，这个是大家可以免费获得的，只需要拨打400-665-8848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就来拨打，因为只有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套。好，我们请博总继续说，我们在北京落地之后呢，也走出北京的市场，面向全国了。那在其他的地方开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你像我们，咱们除了北京之外啊，我们出去的，咱们48块钱在当地落了店之后啊，真的好多老百姓到了我们店就说：“哎呀，你们这个真的是解决了我们一直想解决的这个旧房翻新的一个最大的痛点，不搬家。嗯”啊，因为咱们48块钱。提倡的就是让我们的业主不搬家，省时省力省心。 嗯，48小时， 48个小时之内给他把这个房子翻新了。 嗯， 啊，所以说整个呢就是，有好多业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你真能做完吗？啊，这儿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大家理解的连名昼夜48个小时啊，因为我们老房子翻新呢，邻里邻居都正常生活呢。 嗯， 所以说我们是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早晨8:30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 嗯， 这个时间段施工，正常的我们是6天的时间。你选择我们的最基本的299块钱每平米那个套餐，是保证可以完工的。 嗯，6个工作日。 对 啊，大家听到48小时，就老觉得是以前某个电视节目里边啊，就是48小时啊，没日没夜的干。但他那个也只是给你改造局部空间， 对， 就改造一个空间。我们这个48小时呢，许诺大家的是，不管你是局部还是你想整个屋子。嗯，我都想给它重新的翻新一下，基本上都是可以完成的。我们之前也讲过，会有局部，比方说你要换橱柜啊，这些，你在纯推翻了重来，这个新的装修公司也会告诉你，订个橱柜可能得待个半个月的时间什么的。 对，像定制品都得提前订，定制品我们是6天肯定给你做不完的啊，因为它是有个周期性的啊。除去定制品之外的啊。我们每签一份合同啊，我们都会提前给我们的业主，第一把预算都要告诉你，啊，就是花多少钱我都会提前告诉你，你给家人再商量。嗯，也就是48块钱从创立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规矩，就是让我们业主明明白白消费，啊，当我们签完合同之后是不会有一分钱增项的。 嗯， 这也算是给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我们和其他的公司做法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 嗯， 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工期，我会提前告诉你，啊，就是说你这个到底是用多长时间，我会给你精确到小时。如果说我这块有超时，我会给你有赔偿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点呢是也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嗯， 啊，第三个点就是环保。实际老房子翻新呢，实际。我个人建议，就是有翻新需求的业主，你一定要这个点是尤为重要的。你就是不找48块钱做，找其他公司做，这个点也是你要高度重视、警惕的。因为装完修如果环保不达标，你家里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啊，那会对你健康会有影响的。尤其甲醛严重超标，对你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嗯，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四八的一个整个的重中之重啊，就是说。装修的环保不环保不是我们的手艺，是因为你选择的材料。嗯，啊，我老给好多业主讲，我说旧房翻新我们用的材料要比好多新房的装修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要高到2到3个等级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让我们的业主不搬家即装即住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标准。 嗯， 啊，而且的话这个环保不环保我们最后做施完工之后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啊，这个要拿指标说的话说算的，同时支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我们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实了。如果有超标问题，我马上甲醛治理，马上给你会处理掉的。 嗯， 啊，因为有的老房子它是有那些家具啊、衣柜啊、床啊，它有可能也换，它不会不没有找我们公司去做，它这些东西呢，实际是反而比这些装修的基础材料这个甲醛超标更严重。 啊，所以这个要注意。 哎，很多朋友在装修，尤其是家里边有局部的问题的时候，很难说我到底去找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只是漏水，或者是楼上漏水影响了我，我们家漏水影响了楼下。但是呢，曾经就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小的问题，我应该去找谁来帮我解决？我去街边去拉一个工人呢，我又不放心， 对 吧？ 对对 对，每天在家里边施工，我又上班不能盯着他看，哎，这样。然后技术呢，包括这个材料也不放心，恰恰就是这样局部的。你们家里有局部的居住久的问题，年代久了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说，哎，我时间也不太够，我的预算也没有那么多，我想要整屋的翻新，有没有可能？你想象一下，每平米299， 对， 去核算一下你们家实际的 面积，60平你也不就18000吗？ 对，这个而且是全屋翻新的一个状态，我们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299套餐都包含了什么。说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个环保等级的这个标准可以来满足大家，同时我们也是支持第三方的甲醛，这个空气质量检测的。说了这么多了，是不是感觉我还是在乐享生活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音？至少不用去街边随便拉一个人来给你干这个活了。不管你们家是什么样的局部的问题，想要去改善一下，你说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给我做啊？今天呢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咨询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工作人员。同时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拨打400-665-8848，还有机会获得我们前30位的到店礼。这个到店礼呢是零门槛的，所以大家只要打进电话，哎，你是前30位，我们会给您一个取货码。只要您周末的时候能够到我们四八的店里面来，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套，是一整套。基本上你在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小零件啊，需要修理一下呀，家用电器出现了什么细小的问题，都会需要用到这个工具箱。记得了，400-665-8848这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既可以解答您的旧房翻新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同时呢，也可以索取一个取货码，获得我们的工具箱。这前30位是以现在打进电话的预约的前30位， 对， 不是说你们9点开业，我就得9点在那儿等 啊，不用不用，电话预约我们会给你一个领取 码 的 哦， 你拿这个码出示到那儿，哪怕你就说我9点多到不了，下午到也可以，只要这一天， 全天 啊， 我们是从上午的9点 对 正式开业， 对对对， 到下午的 到晚上6点， 6点 啊， 只要这个时间段。您获得了我们现在拨打电话的这个前30位的取锅码， 对，你只要到你签不签单都无所谓， 对， 你来了解一下， 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的一个福利，一个反馈，也是因为大家很信任我们节目本身，然后可能才会打这个电话说好，我了解一下，不管说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有翻新的需求，还是说周围的朋友有，我都可以替他们去了解一下。而且呢，恰好本周日啊，本周日的上午我们在丰台店，那博总那个时候也会在，正好可以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解一下我们四八快装的理念是什么。您家住了这么久的房子，很容易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呢？这些问题我们四八是怎么帮助大家来解决的？都可以在本周日上午来到我们的丰台店听一下我们的宣讲会，同时又可以领取我们的礼品。 一是实惠，肯定是在我们在北京啊进来这一年多最实惠的，因为开业的一定是活动优惠力度最大的。 嗯， 你比如你到现场签个定金，交2000可以未来工程款抵4000块钱， 他就在那个18000里面可以抵4000， 就可以抵啊，这就实实在在给你优惠了。 又省了2000， 本身这个装修也没多少利用，所以我们就是捧个人气。 嗯， 啊，这是实实在在能帮你省2000吧。还有就是有一个，如果说你就确定了让我们装修，说哎，我这18000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交了。 这个如果我们现场就能够确定，不管什么时候，然后交了我们的工程款，我们以合同啊，最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为准。比方说这个您的装修款是18000或者是36000总款，那么大家会获得的是什么呢？获得的是现在我们四八快装刚刚上线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四八商城。 啊，获得18000也好，36000也好，跟工程款相对应的积分，那在这个48商城当中，大家就可以来选择积分兑换了。这个里面的奖品非常的多，我们知道有像洗衣机啊，还有烤箱，电视机，按摩椅，小到像一瓶红酒，一箱红酒，以及在生活当中的角角落落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我们需要吃到的食物，在我们的48商城当中的总共有800多件的商品可以供大家来兑换。那这个兑换呢，完全就是我们把这个积分无偿的送给大家，就是把您的工程款翻番了。那在这个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都标注了它具体的品牌以及它在各个电商平台上面的售价，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售价直接抵积分就送给大家，是由商家直接发货的，省去了大家来到我们48快装店面说哎，我还得搬个洗衣机回家，省去了这样的运货的麻烦。在商城里面兑换，用积分兑换，可以直接享受的是商家快递到您家。哎呀，我们花了10000多块钱装修，还免费的在商城里面选了10000多块钱的家电，那我们旧房翻新，住了新家，还用了新的家具家电，齐活。这样的好事儿，一定要拨打400-665-8848来预约。因为刚才博总告诉我，我们也不能无限的去送这个工程款变积分的名额，我们只有前二十位来预定我们这个名额的。你说，哎，最近我就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我到现场去看一看。但是呢，我先在400-665-8848，我先把这个20个名额之1给占上，这个是可以的。大家到了现场，本周日的上午来到我们的丰台店，听博总讲完了之后，如果觉得不太适合您家也没有关系，不用下这个工程款，也不用下定金，但觉得特别好的话，正好您又占上了这20个名额，那真的是赚到了。 可以挑好多，还有乳胶枕头、乳胶床垫。 对对对，我刚才就想说，我看过那个礼品的清单，我大概就是特别，我自己特别想要，就是那个乳胶床垫和乳胶枕，因为我自己现在在用乳胶床垫。 对，那个。 然后我是用了，我大概试用了，现在到目前为止是3个月的时间，是真的觉得很好，所以我就说，哎。如果你们哎，要不然你们听众谁啊就有这需求，你们去签单啊，帮我选一个好不好？10000块钱的礼物当中，因为这个送给父母，我觉得还不错。 对，而且我们那都礼盒的，你拎的会很有面的。也就是你只要签定金，我们都会送你一个乳胶枕。如果签个套餐的话，额外再送一个，送你俩枕头，啊，正好。 哦就可以在那个，就是你签定金的时候是单独送的。 送一个